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三章，神秘的李德尔，第四十六集。 汤姆·李德尔的脸上看不到一点冈特家族的影子，梅洛普的遗言变成了现实，他简直就是他那位英俊的父亲的缩小版。对十一岁的孩子来说，他的个子算高的，黑黑的头发，脸色苍白。他微微眯起眼睛，打量着邓布利多怪异的模样和装扮，一时间没有人说话。 你好，汤姆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走上前伸出了手。男孩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握了握。邓布利多把一把硬邦邦的木头椅子拉到李德尔身边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俩看上去就像是一位住院病人和一位探视者。 我是邓布利多教授。 教授？ 李德尔重复了一句，露出很警觉的神情。 是不是就像医生一样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他叫你来给我检查检查的？ 他指着刚才科尔夫人离开的房门。 不，不是。 邓布利多微笑着说。 我不相信你。 李德尔说。 他想让人来给我看看病。是不是？ 说实话！ 最后三个字，他说的凶狠响亮，气势吓人。这是一句命令。看来他以前多次下过这种命令。他突然睁大眼睛，狠狠地盯着邓布利多，而邓布利多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和蔼地微笑着。过了几秒钟，李德尔的目光松弛下来，但看上去似乎更警觉了。 你是谁？ 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是邓布利多教授。我在一所名叫霍格沃茨的学校工作。我来邀请你到我的学校，你的新学校去念书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 听了这话，李德尔的反应大大出人意料，他腾地从床上跳起来，后退着离开邓布利多，神情极为恼怒。 你骗不了我，你是从疯人院来的，是不是？教授？哼，没错，告诉你吧，我不会去的，明白吗？那个该死的老妖婆才应该去疯人院呢，我根本没把小艾米本色和丹尼斯毕肖普怎么样，你可以自己去问他们，他们会告诉你的。 我不是从疯人院来的， 邓布利多耐心地说， 我是个老师。如果你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，我就跟你说说霍格沃茨的事儿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愿意去那所学校，也没有人会强迫你。 哼，我倒想看看谁敢。 李德尔轻蔑地说。 霍格沃茨，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，似乎没有听见李德尔的最后那句话。 是一所专门为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开办的学校。 我没有疯。 我知道你没有疯。霍格沃茨不是一所疯子学校，而是一所魔法学校。 沉默。李德尔呆住了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但他的目光快速地轮番扫视邓布利多的两只眼睛，似乎想从其中一只看出他在撒谎。 魔法？ 他轻声重复道。 不错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的那些本领是魔法。 你有哪些本领呢？ 各种各样。 李德尔压低声音说，兴奋的红晕从他的脖子向凹陷的双颊迅速蔓延，他显得很亢奋。 我不用手碰就能让东西动起来，不用训练就能让动物听我的吩咐，谁惹我生气，我就能让谁倒霉。我只要愿意，就能让他们受伤。 他的双腿在颤抖， 他跌跌撞撞地走上前，重新坐在床上，垂下脑袋，盯着自己的两只手，像在祈祷一样。 我早就知道我与众不同。 他对着自己颤抖的双手说， 我早就知道我很特别，我早就知道这里头有点什么。 对，你的想法没有错。 邓布利多说，他收敛笑容，目光专注地看着李德尔。 你是一个巫师。 李德尔抬起头，他的面孔一下子变了，透出一种狂热的欣喜。然而不知怎的，这并没有使他显得更好看些，反而使精致的五官突然变得粗糙了，那神情简直像野兽一样。 你也是个巫师？ 是的。 证明给我看！ 李德尔立刻说道，口气和刚才那句说实话一样盛气凌人。邓布利多扬起眉毛， 如果按我的理解，你同意到霍格沃茨去念书？ 我当然同意。 那你就要称我为教授或先生。 李德尔的表情僵了一刹那，接着他突然以一种判若两人的彬彬有礼的口气说， 对不起先生，我是说教授，您能不能让我看看？ 哈利以为邓布利多一定会拒绝，他以为邓布利多会对李德尔说，以后在霍格沃茨有的是时间做具体示范，并说他们眼下是在一座住满麻瓜的房子里，必须谨慎从事。然而令他大为惊讶的是，邓布利多从西服上装的内袋里抽出魔杖，指着墙角那个破旧的衣柜，漫不经心的一挥，衣柜立刻着起火来。李德尔腾地跳了起来，哈利不能责怪他发出惊恐和愤怒的吼叫，他所有的财产大概都在那个衣柜里。可是李德尔刚要向邓布利多兴师问罪，火焰突然消失，衣柜完好无损。李德尔看看衣柜，又看看邓布利多，然后他指着那根魔杖，表情变得很贪婪。 我从哪儿可以得到一根？ 到时候会有的。 邓布利多说， 你那衣柜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钻出来。 果然，衣柜里传出微弱的咔嗒咔嗒声，李德尔第一次露出了惊慌的神情。 把门打开， 邓布利多说。李德尔迟疑了一下，走过去猛地打开了衣柜的门。挂衣杆上挂着几件破旧的衣服，上面最高一层的搁板上有一只小小的硬纸板箱，正在不停地晃动，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，里面似乎关着几只疯狂的老鼠。 把它拿出来， 邓布利多说。李德尔把那只晃动的箱子搬下来，他显得不知所措。 那箱子里是不是有一些你不该有的东西？ 邓布利多问。李德尔用清晰审慎的目光深深地看了邓布利多一眼。 是的，我想是的先生。 他最后用一种干巴巴的声音说。 打开， 邓布利多说。李德尔打开盖子，看也没看一眼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床上。哈利本来以为里面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东西，却只看见一堆平平常常的小玩意儿，其中有一个溜溜球，一只银顶针，一把失去光泽的口琴。他们一离开箱子就不再颤抖，乖乖地躺在薄薄的毯子上一动不动。 你要把这些东西还给他们的主人，并且向他们道歉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，一边把魔杖插进了上衣口袋里。 我会知道你有没有做，我还要警告你，霍格沃茨是不能容忍偷窃行为的。 李德尔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愧，他仍然冷冷地盯着邓布利多，似乎在掂量他。最后他用一种干巴巴的声音说， 知道了先生。 在霍格沃茨，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， 我们不仅教你使用魔法，还教你控制魔法。你过去用那种方式使用你的魔法，我相信是出于无意。但这是我们学校绝不会传授，也绝不能容忍的。让自己的魔法失去控制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但是你应该知道，霍格沃茨有权开除学生，而且魔法部，没错，有一个魔法部，会以更严厉的方式惩罚违法者。每一位新来的巫师都必须接受，一旦进入我们的世界，就要服从我们的法律。 知道了，先生。 李德尔又说，很难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。他把那一小堆偷来的赃物放回硬纸箱时，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。收拾完后，他转过身，毫不客气地对邓布利多说， 我没有钱。 那很容易解决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皮钱袋。 霍格沃茨有一笔基金，专门提供给那些需要资助购买课本和校袍的人。你的有些魔法书恐怕只能买二手货，不过 在哪买魔法书？ 李德尔打断了邓布利多的话，谢也没谢一声，就把钱袋拿了过去，仔细地端详起一枚厚厚的金加龙来。 在对角巷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带来了你的书单和学校用品清单，我可以帮你把东西买齐。 你要陪我去？ 李德尔抬起头来问道。 那当然，如果你…… 用不着你， 李德尔说， 我习惯自己做事，总是一个人在伦敦跑来跑去。那么到这个对角巷怎么走呢，先生？ 他碰到了邓布利多的目光，补上了最后两个字。